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海浪，草原，沙漠，美食，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 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2月14号，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这里有美景，有好听的音乐，有美酒，也有美食。欢迎各位加入我们的小世界。彭坦和春晓的《我们的小世界》，这首歌曲原本是在2009年的时候，彭坦想要自己偷偷的录好这首歌曲，然后作为一个礼物送给春晓。但是呢，惊喜往往是在不经意间的就破除掉了。春晓不经意间的听到了这样的一首歌曲，然后呢，两个人决定把这样的一首歌曲录制出来，共同的把这样的一首歌曲送给更多被爱和相爱的人们，也就有了这首《我们的小世界》。11点05分， 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呢，我们开启一扇任意门，这扇任意门可以带我们在电影事业当中进行穿梭。今天我们不去固定的一个地方，我们一起去感受电影当中的那些非常浪漫的爱情圣地。当然了，这样的一天，有些朋友呢，可能会一个人度过。原本想暗自的伤感一下，这个时候手机响了，电话响了，你的好朋友给你打来电话说，嘿，一起出来吃饭，一起出来玩呀。因为这样的一天，我不想让你一个人。很美好的画面，来吧，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明知你不在，还是会问，空气却不能代替你出生。习惯像永不愈合的固执伤痕，一思念就撕裂灵魂。把相片让你能保存多细本，毛衣也为你准备多一层，但是你孤单时刻安慰的体温，怎么为你 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来自于阿信和冠佑作曲，阿信填词，五月天演唱的一首歌曲，也是他们第八张专辑《第二人生》当中的主打歌。 一个人没什么不好，有的时候一个人孤单了，打开收音机，打开 FM97.4 收听一下，带上音乐去旅行吧，让我们在旅行当中忘记很多事情。 今天说了，我们的带上音乐去旅行呢，会打开一扇任意门，去往电影当中的非常美好的地方。首先我们去的是伦敦，有一部很老的爱情电影叫做《魂断蓝桥》，也是很多人很喜欢的。虽然是黑白胶片电影吧，但是仍然挡不住它的魅力颜色。《魂 魂断蓝桥作为电影史上三大凄美的不朽爱情影片之一，这部电影虽然传奇，但是荡气回肠的爱情还是让不少人都成为了忠实的影迷。而影片的那座蓝桥呢，其实就是伦敦的滑铁卢桥。很多人都对这座城市有过憧憬，伦敦塔、温莎城堡、圣保罗大教堂、大唐人街等等等等，这些地方啊，都是透露着一点点雾蒙蒙的神秘感。特别是当你看过这部影片之后，你再去往这些地方，你会发现很多影片当中的剧情在生活当中好像真的可以发生在自己身上。继续来说一下蓝桥滑铁卢桥吧。在这个历史遗迹保存完好的城市当中，似乎我们每走一步都会遇到历史，每走一步也都会遇到爱情。同样，每走一步我们也会遇到很经典的歌曲 My Love。 An empty street, an empty house, a hole inside my heart. I'm all alone, the rooms are getting smaller. I wonder how, I wonder why, I wonder where they are. The days we had, the songs we sang together. Oh yeah 虽然已经是18年前的老歌了，但是每一次听到这样熟悉的旋律的时候，都会忍不住一起跟着哼唱起来。 这首 My Love 来自于 Westlife 西城男孩，歌里面唱到，为了看到你在的地方，必须请带我去那里，那里的天空是蓝色的，看到你再次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的过海，为了找到一个地方，我最喜欢的，在绿色的田野里再次见到你，我的爱。 多美好呀。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我们这扇任意门打开的这个地方呢，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地方了。我们来到的是敦煌的雅丹地貌以及九寨沟的建竹海。还记得在电影《英雄》当中有这样的剧情吗？夕阳殷红笼罩大漠，一柄长剑贯通了两个人的身体，将残剑和飞雪紧紧地连在了一起。而这个时候呢，如果有一段真情告白也是很浪漫的。电影当中的真情告白是这样的：我现在就带你回家，回我们的家。有的时候来到一个影片当中熟悉的地方，两个人说着那些经典的台词，那份爱应该会每天爱你多一些吧。 无寻什么突破天地，但求夜深奔波以后能梦见你，你可否知道吗？平凡亦可，平淡亦可，自有天地，但求日出清早到后能望见你，那已经很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生命。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那句明天风高路斜。 又是一首老歌，张学友的《每天爱你多一些》，广东话版本收录在1991年1月发行的专辑《情不禁》当中，普通话版本收录在1993年的专辑《吻别》当中。 是什么是好滋味，但如在身，朝朝每夜能望见你，那更加的好。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深夜。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那句明天风高路斜。 每天爱你多一些是一种美好的希冀，但是如果可以的话，真的能做到也真的很美好哟。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旅客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把任意门打开，去往的下一个地方呢是陕西的镇北堡。来到这里呢，你可以进行一个原汁原味的一万年的诺言。为什么这么说？还记得在电影《大话西游》当中，黄沙漫漫的天际，这个时候卷起了红云，紫霞就在画面惊人的美感当中死在了至尊宝的怀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茫茫的大漠之上，孙悟空望着城楼上相拥的爱侣，黯然转身的消失在风沙当中。这个镜头就是在陕西的镇北堡拍摄的。而如果你和你的爱人一起来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方，接下来的这段话是一定要说的吧。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的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的时候才追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给我一个重新来过的机会，我会希望对那个女孩说三个字，我爱你。如果非要给这份爱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同样的爱来自于陈丽，爱若。 爱若有光明，为何我的心中一片黑暗？爱若有快乐，为何我的深情苦闷不堪？爱若有全方位，想实现却如此遥远。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每逢春节，春晚都是必备菜。在这一时段，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各家即将上演的春晚。2018年央视春晚演员阵容上，除了潘长江、蔡明、冯巩、郭冬临、贾玲等观众熟悉的笑星，其余大部分都是跨界演出，包括秦海璐、林永健、李成儒等。值得一提的是，凭借《我的前半生》中薛珍珠一角获得网民喜爱的徐娣，将与《还珠格格》中容嬷嬷、李明启、皇后戴春荣合演小品。再来关注浙江卫视春晚，将于今晚播出。今年浙江卫视绑定《捉妖记二》，除了主演梁朝伟、白百合、井柏然、李宇春、吴君如等重量级演员加盟外，内容上也是更贴合合家欢氛围。而歌舞类节目方面，最受瞩目的莫过于王菲、那英的《相约2018》。江苏卫视春晚将于正月初二晚播出。今年江苏卫视春晚主打幸福中国年的主题概念，据节目组透露，江苏卫视全年霸屏不断的综艺和剧集富矿将给春晚提供强大的供血来源，参与嘉宾有大张伟、何洁、胡彦斌、薛之谦、迪玛希等。最后来关注一下辽宁卫视春晚，也是今晚播出。今年辽宁卫视春晚的21个节目中，语言类节目多达10个，除了王牌演员宋小宝，多个以家庭为单位的笑星组合颇受期待。今年不仅有潘长江、潘阳父女、巩汉林、巩天阔父子，薛之谦、王宝强、陈思诚等也今年首次加入了辽宁卫视的春晚。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 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嘴角有着梦的余味，醒来时忽然在纽约，微笑中窗外飘下了一片雪。一阵阵烟，手里握着铜板一枚，轻松坐着 M 线的地下铁。 爱上一条街的情况有很多，有可能因为某一个你喜欢的品牌，某一家店铺，某一家饭店，也有可能单纯的因为某一个人曾经跟他在这条街上发生过一些故事。爱上了一条街来自于蔡依林2000年的专辑 Show Your Love 当中的一首歌曲。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我们继续出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各位好，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用一扇任意门去往很多不同的地方。这些不同的地方呢，有一个共性，就是电影当中的那些非常浪漫的地方。接下来我们要去往的这个地方呢，其实看个人的所爱啊。这扇任意门打开，你可以去往上海，也可以去往香港、澳门，甚至是就是北京。可以来到商业味十足的都市当中进行旅游，在熙来人往的时尚人群当中，在光怪陆离的商业街娱乐场所当中，体验近在咫尺的极度隔阂。过街的时候你拽紧他的手，在地铁口轻轻地拥着他，并在耳边深情地说，我们是幸运相交的平行线。有那么一点肉麻哈，还记得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剧情吗？两个人在一个熟悉又陌生的都市当中，无助地寻找一个陌生又熟悉的身影。总以为两个人会像电影当中的情节一样，在下一个街头的转角，或是在公园旁的咖啡厅里，就会再次的相遇。然而事实证明，等待着各位的只有一次又一次的擦肩而过。那年的冬天特别的寒冷，整个城市笼罩在阴湿的雨里，但是呢，冬天总是会过去，春天也总是会来。不经意间呢，你会发现原来他一直就在你的身边。电影向左走向右走当中有这样一句真情告白，人生总会有许多的巧合，两条平行线也可能会有交汇的一天。在都市中生活久了，好像我们都变成了积木，变得麻木了。但谁说积木不可以有感情呢？ 现实乃静美了，后来糖也没了，就开始习惯喝黑咖啡了。想象力丰富是好还是坏呢？怎么觉得苦涩有点甜甜的？现实沉默长了，后来吻也停了，就慢慢一边爱一边哭着。好朋友太多是好还是坏呢？怎么说的全是我不想听的。我们的关系多像积木啊，不堪一击却又千变万化，用尽了心思盖得多像家，下一秒钟也可能倒塌。幸福的期待正像积木，想象力丰富是好还是坏呢？怎么觉得苦涩有点甜甜的？现实沉默上了，后来吻也停了，就慢慢一边爱一边哭着。好朋友太多是好还是坏呢？怎么说的是我不想听的。我们的关系多像积木啊，不堪一击却又千变万化， 陈奕迅的《积木》收录在他的专辑《问号》当中。这首歌是姚若龙填的词，歌词写得真好。我们的关系多像积木呀，不堪一击却又千变万化，用尽了心思盖得多像家，下一秒钟也可能倒塌。幸福的期待真像积木呀，都会幻想就能堆得多漂亮，可惜感情从来就不听话，从爱出发却通往复杂。爱他的时候要记得说出来，如果今天你有些话想要对一些人说的话，欢迎各位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搜索一下泽华是我，把你的留言分享给我，也许会在节目当中分享给所有北京的听众朋友。任意门我们继续打开，接下来呢我们去往的是云南的罗平。为什么要去往这个地方呢？还记得电影《倩女幽魂》吗？宁采臣抱着奄奄一息的聂小倩仰望天空，这个时候他可以看到头顶上微云流动，四周呢是金黄色的油菜花地，一大片一大片绚烂的颜色蔓延着，一直到天的尽头。其实那个画面是非常非常美丽的，但是那个时候宁采臣的眼里含着的是无助的悲伤，而小倩的嘴角挂着最后一滴眼泪，嘴角呢也是噙着一丝幸福的微笑。云南罗平每年二月开始的时候呢，这片土地就演绎着田园交响曲，而漫山遍野的金黄的油菜花主导着各种各样的旋律，显得是惹眼却又不张扬。如果有时间的话，你来到罗平可以进行下面这样的真情告白。当有一天你再也看不到我，难过的快滴下眼泪的时候，你就抬头望望这一片天空，天还是那么蓝，白云还是那么潇洒，你就不应该再哭了，因为小倩的离去并没有带走宁采臣的世界。哪怕注定要离去，但是感情还是要开始。 如果有日落也要这样过，不能没有你，不能没有我，记忆会模糊，心却更清楚，哪怕说相遇是离别开始。如果有如果也要这样过，如果没有你何必要有我，身体是地图，记住每一步，哪怕说相遇是离别倒数。 此刻我们听到这首歌曲，莫文蔚演唱的《哪怕》。生活当中真的没有那么多的如果啊，哪怕呀。其实不想很鸡汤的说，活在当下，享受当下，享受每一个瞬间，享受你爱的人，享受种种。但是听着这样的旋律的时候，你真的会想一些事情吗？有的时候想说一些话就去说吧，不然呢错过可能真的就要错过了。今天是2月14号，明天开始呢就正式的放假了。提起假日，很多人都会想到罗马。哎，对的，那部历史不衰的历久不衰的那个爱情片哈，罗马假日成为了太多人的最爱电影了。当年奥黛丽赫本惊艳的表演呢，也是让世界的目光开始垂青于她。影片当中，公主和派克骑着复古的小摩托在罗马的街道进行穿梭，让所有观看的观众都跟随着他们领略了一番罗马风情。所以接下来我们打开任意门去往罗马。影片中的罗马呢，虽然是灰白色的，但是依然抵挡不住它的美丽。罗马因为历史的悠久被称为是永恒之城，这里呢也是一座美丽的文化古城。在电影当中，特雷维喷泉，也就是许愿池，还有万神庙，以及恢宏的古罗马斗兽场，以及真实之口，都曾有过安娜公主的足迹。带着你爱的她，一起去罗马，寻找你们的爱情足迹吧。 Give my life and show you all I am in the breath I breathe. I will promise you my heart and give you all you need if it takes some time. If you tell love won't last forever. 陶喆的《爱很简单》，王若琳的《I Love You》。王若琳觉得陶喆的版本太过于复杂了，于是呢，他重新回到一种最简单的编配，就有了这样的一首《I Love You》。I love you， 可以是对一个人，也可以是对你自己的事业，也可以是对任何的事情。好像我们习惯于对别人说 I love you， 不妨此刻可以作一下，开车的各位对着镜子当中的自己说一声 I love you， 也是很重要的。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呢也是我们今年的最后一期直播了。下次再见就是狗年了。 Hello， 我是 DJ 巨炮，接下来为你播放的是吴雪可以很有音乐性的《Total Dr. Massey》。 提前祝大家春节快乐！感谢收听《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现在有点口渴，想要吃冰淇淋。嘿，前方有土耳其冰淇淋。就像三个人的心在你的面前转了转，一直做摸底，在音乐跳和听也可以跳 Locking， 我双你手感就像土耳其的冰淇淋，这个勾起和弦，这个气氛因为我写的舞曲也可以很有音乐性，就像麦克冰还能胸罩记忆，你最好继续，如果你跟我一样努力哈，换个乐器就像换个冰淇淋，眼前的这个时空出来干嘛到底，你猜不懂也想不懂摸不着头绪，我总是为了什么出其不意到底，谁说拍照 和玫瑰的相遇，有了一个特别值得纪念的日子。特别的爱要给特别的你，你的故事我的歌全线征集你的爱情宣言，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爱情故事，连同一首浪漫情歌，我们会在2月14号的这一天中午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一个小时的温暖呈现。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汪汪汪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10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